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在星期日的晚上就会弹出来，就会自动出现，等你的出现。我希望你亦都习以为常，每逢星期日在这么多年下来都听我们的现场演唱。今日呢就真是切合回二千靓歌再重聚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要找一大扎好的歌。咁佢点揾咧？太多喎，歌海浩瀚，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从填词人开始，哇，咁就简单啦。因为呢啲填词人咧真系好厉害，亦都填咗好多无数同我哋一齐成长、我哋好熟悉嘅歌，亦都甚至影响我哋生活嘅歌。真系为我哋写咗好多好多生活上面嘅嘢，或者系令到我哋晚晚瞓唔着都系听嘅歌。咁啊 ，Vince 啊，同埋阿坚哥，你哋好。咁啊，喺你哋嘅年代咧，咁啊，喺你个年代最经常出现喺你耳朵侧边嘅填词人写嘅歌系咩？系边位？ 咦，如果我啊，应该系咪林夕啊？ 系啊，可能系啦。 嗰个年代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即系，当然啦，填词人咧，我哋香港好多好出色嘅填词人，即系实在。讲唔晒咁多嘅，以几十计嘅。咁但系咧，就当然由我哋香港粤语流行曲咧，即系突然间大爆发咧，就由七十年代开始啦。咁当然我哋有三大填词人啦，你都听过好多啦，就一定系黄沾、卢国沾同埋郑国江，系咪？呢三位加埋咧，嗰啲词咧就真系多到吓死人，到劲到吓死人，因为真系以千计嘅。咁同埋全部都入晒屋嘅，大家都会识唱。咁但係稍为后少少呢亦都有一大堆嘅。好多好出名。但係其中一位呢，我哋今日嘅主角就係林振强。咁大家都知道啦，林振强就由佢唔係郑国江时代，唔係黄沾时代，但係呢佢同黄沾当然係好有关系啦，因为佢初初出嚟读完大学返嚟啦，初出嚟社会做事呢，就好快就加入咗黄沾同埋林燕妮嗰间广告公司。咁佢点解要做广告呢？因为佢创作力非常之强。好快呢已经呢就真係知道佢嘅创作力呢係好惊人。於是乎呢就开始除咗寫嗰啲广告稿啊，做创作总监啊之外呢，就开始填词啦。一开始填词咧，全世界第一只歌系边只咧？就亦都系杜丽莎 Teresa Carpio 咧，又唱咗好多年英文歌噶嘛。突然间就唱第一只喺 EMI， 我好记得嘅，就录第一张嘅粤语流行曲唱片，就揾咗林振强写咗呢一首，应该系第一首啦。呢只歌咧系日本歌 Sugiyaki。但是有中文版呢，就是由林振强这一隻眉头不再猛皱，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啦，笑下啦。 我记得这个地球最初只是石头，冷冷清清 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现身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你够大胆轻拖我手，沿途风雨暖阳被斗，有你对我好，我感到我重要，傻傻爱望你亦感到轻飘，见你我心里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路前，有你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有你对我好，我感到我重要，傻傻爱望你亦感到轻飘，见你我心里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路前，有了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小小就已经认识这首歌的旋律啦，因为来自日本的版本9，那首叫做 Sugiyaki 的日本歌，流行了全世界的了，但是竟然是没有广东版的，于是乎呢林振强就第一次填词就填了这首叫做眉头不再猛皱啦。其实呢他你一睇到佢嗰啲輕鬆愉快嗰啲得意嘢咧，就同以前嗰啲填詞人咧已經有開始有少少分別啦，即係創咗新嘅感覺。因為你一睇落去咧，佢又唔似鄭國江，又唔似盧國沾，又唔似黃沾嘅。咁咧，佢咧就係一個即係好調皮嘅人得嚟咧，但係咧即係文采就當然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講起即係佢啲輕鬆愉快歌咧，林振強嗰啲鬼馬主義咧，真係多到不得了啊！即系嗰啲咩应该都好似系佢噶，林子祥嗰啲咩一隻蚊啊嗰啲咧，一隻蚊又系佢嘅，系好得意嘅嗰啲歌。咁啊，即系以前唔会有人咁样写歌词啊，因为通常都会认真啲啊啲咁。好啦，咁当然啦，后来咧佢即系以填咗我冇数过林振强填咗几只歌，应该2000计噶啦，应该一定超过。但系咧最重要咧就系佢流行嘅歌咧。真系深入民心嘅歌咧，好多好多。你唱出嚟听下先啦，睇下你印象中嘅林振强系有啲咩好歌咧。 好啦，咁啊呢一只咧就系《心累日记》啦。咁啊，今晚会唱多啲咧。大家估唔到都系佢写歌词嘅歌。 系啊， 而家唱一啲大家都熟嘅先。 但系呢只咧都系少有嘅罕有嘅，因为许冠杰咧，大家都知道咧佢自己识写词噶嘛。咁就同黎比得合作無間嘅，大部分我諗九成以上嘅歌詞咧都係佢哋自己兩個寫，好少揾人哋代筆嘅。咁呢一隻就係請咗林振強，精彩嘅《心裏日記》。 夜之中，喜愛已星塵，重頭重動我的心裏日記。遲遲才許睡，原因每日都有你。 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孩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那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虽说道理，旁人难洗到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孩子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那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制编织欢笑声和孩子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随年暖透，那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呢只咧就咁啱都你经常都会中意唱啦。 嗯。 点解中意啊？ 点解？因为好轻松首歌，但系咧又好 relax 啊！因为唱嘅时候咧，觉得哇，好似因为坐喺度慢慢睇下自己啲即系旧时嘅嘢咁样啊嘛，然后谂下咁样，好系即系放松个人嘅一个行为嚟嘅呢个。 系啊，即系如果你要我写真嘅日记咧，好坦白讲，我一生人未写过日记嘅。但是心里日记呢，我想每人都有的。咁当然只是甩皮甩骨的啦，不是记晒咁多年每一日你所做过啲乜嘢嘢。即是如果真係写要咁㗎嘛。但我从来冇写过。咁但是心里面记得呢，嗰啲全部都系啲最好读㗎，最好开心㗎。即是一篇篇呢，我有好多篇㗎，不过全部记住。咁头先只歌叫心里日记呢，就许冠杰唱嘅，林振强。咁當然咧，我哋今日唔會打算將林振強嘅一生啊、佢嘅歷史啊，慢慢去分析啊，唔係講呢啲，係唱佢嘅歌。我覺得咁已經係好夠好夠。跟住落嚟咧，對我嚟講好重要啦，因為多謝林振強咧，就寫咗一隻歌咧俾我哋三個。我哋三個咧，一個咧就叫做關正傑，一個叫做盧冠廷，同埋我。咁我哋三個咧，即係如果唔係咁啱緣分到，我哋无端端在一个时空呢就齐集了在这一间唱片公司那里，所以才会合唱的嘛。而且是三个男仔，多谢即是这首歌到现在都仲影响很多人的，也都很多正能量在这里，很多望前的光芒，令到我们呢不要自闭。糖的启示，多谢林振强。 沙中旁，常远路茫茫，常远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加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识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翅膀，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北风都可变暖，你心变热烫，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识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翅膀，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星火串起会全光，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更好境况。 旁的启示，当年就是我关正杰同埋卢冠廷，我哋三个一起合唱嘅歌。当然我哋今日嘅主角就是林振强为我哋写词，全晚嘅歌都是林振强嘅作品。跟住呢一只咧，可以讲是好熟，但亦都可以讲是少少沧海遗珠，或者被忽略咗。呢只歌咧，蔡枫华唱过嘅，但系之前咧原唱是何家劲。 也许。 冷冷风扇不经意地打穿，风轻也远，像我旧记忆一串，没有太刻意追忆往日的你，你却飘至在心中打转，我在跟你披起往事千串，飘得远远，没有办法算出多远，但你我不见，匆匆已十多季，我怎么色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也许所恋的恋未完，唯当真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得寸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晋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贤、杨子嘉同梁千羽喺世界剑击锦标赛男子花剑团体赛历史性取得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恭贺，又还是人都发挥超卓水准，以过人的技术在比赛中夺得铜牌，创下历年世锦赛最佳成绩，对此同感恩喜同光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听日公布的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幅度可能靠第一季稍为放缓，但整体经济仍处于改善的轨道上。陈茂波在网志说，本港经济正逐步改善，本地消费和访港旅游业是今年以来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他指出，拉动本港经济增长的三头马车当中，私人消费在第二季仍然是支撑增长的主要环节，但货物出口在外围环境持续疲弱下，仍然面对相当严峻的压力。同时，本地固定投资在第二季预料会略为回软。他认为本港需要更具特色和创意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活动，中长期而言对香港的发挥充满信心。接连发生旧楼石屎剥落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已经识别大约1000堂楼宇，并且会进场维修，其后再向业主收取费用。有项目已经开展或需时以月计完成。至于逾期未遵办强制验楼通知的楼宇中，凌汉豪说，大约1800堂楼宇已经委任检验人员，屋宇署会敦促有关业主尽快开展工程，如果没有进展，署方今年底或者会考虑提出检控。九巴表示，近正午12点，一架往九龙方向的67X 路线巴士在西近屯门公路转车站时，怀疑因日路面外物刺穿车胎漏气而冒烟。 车长随即疏散所有乘客，没人受伤。涉事巴士已经回车厂维修。九巴表示，维修部门经初步调查，相信不涉及轮胎或机件问题，会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加强监察和巡查，避免路面外物对道路使用者构成风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第一日翻新工，唔知点解咧，佢就揾咗个好隐蔽嘅位啊，匿埋咗啦。咁啊，上司咧揾咗佢好耐先至揾到佢啊，问佢点解啊？小明咧就话啦，因为好嘅员工系好难揾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次我哋画廊咧展览嘅特色系我哋会呈现翻八位嘅艺术家啦，咁佢年龄就系28至43岁，佢全部都会用唔同嘅媒体同埋材料去创作啦，去展示翻佢哋对生活本质嘅独特视角。 唔该晒画廊负责人香敏婷 Jessie， 今次嘅展览叫做 The Other Side， 点解呢？ 咁佢哋每个艺术家咧就会发掘 the other side， 即系突破自己佢哋自我认知嘅边界啦，咁就回应翻当代。另外就系讲翻佢哋女性艺术家，佢哋点样可以呈现翻另一面啦，好似女性喺度呈现紧男性嘅另一面，内外嘅关系。 今次参与展出嘅作家包括徐琳琳、许开娇、何文蔚、吴欣默、余晓同埋赵梦笛。魏心如，另外仲有一位来自立陶宛嘅 艺术家 Javila Bonakitty， 佢画嘅作品就同其他艺术家就有啲唔同嘅，佢系画咧关于用颜色啊、线条同埋形状咧去捕捉翻佢个人转化嘅历程，咁好似其中一个作品叫做 Original Internal State， 咁其实佢都系画翻。一个好似一个冥想的体验，因为平时他是很喜欢去啲森林啊、黑房啊去闭关，他自己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咁其实呢啲都是我哋比较少接触的一个体验同空间，咁佢就想呈现翻呢种感觉出嚟。 由而家一直去到8月12号，大家可以去到香港黄竹坑道65号 Lucy Zhang Fine Arts 画廊欣赏。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全为你。 但实在舍不得你，只好衷心讲一句，我怕你一世快乐，没憾没泪痕伴你。如他说别离，如果未嫌弃，我正奔近你，无知的吉他难解你别离，仍不愿离开，半空等待你。 钢琴就有少少 sad， 不过咧，头先嗰只歌咧就话个吉他咧都会低入嘅。夏韶星唱嘅吉他低入时，当然啦，我哋今日所唱嘅歌同埋所播嘅歌咧，都系林振强嘅作品。林振强嘅歌词呢只吉他低入时咧，我怀疑，亦都相信，绝对相信咧，佢系 Beatles 嘅 fans 啦吓。因为以林振强嘅年纪大约咧，都系啱啱咧，佢年轻嘅时候咧，读书嘅时候咧，就系披头四最旺盛、最流行嘅时候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呢一只吉他低泣时咧，就应该嗰个意念咧，个起码歌名嘅意念咧，系来自 Beatles 嘅 While the Guitar Gently Weeps， 直情就系当个吉他好轻柔地低泣嘅时候。所以咧，歌名差唔多系一样，俾阿夏韶星唱就好啱嘅，因为阿 Danny Summer 咧，除咗一个鼓手咧，佢通常咧都会弹吉他，佢对于吉他都好熟悉，所以咧俾佢唱呢只歌咧就真系天切地合。多谢晒林振强、夏韶星，吉他低泣时。如果讲起呢啲少少伤感嘅歌咧，林振强头先讲过啦，佢调皮嘅歌大把，但系呢一只咧。我亲眼见或者亲自遇到咧，佢写俾林子祥啊，林振强写俾林子祥。阿 Lam 咧每一次唱呢只歌咧都喊，即系忍唔住，唱到中间佢就忍唔住啦，因为佢系一个多愁善感嘅人嚟嘅，亦都即系好富感情啦。咁所以可能系怀念佢爸爸，亦都可能系怀念林振强。歌名就叫做《追忆》，林子祥。童年在那泥路里伸颈看一对耍把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下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同我一起地，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 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示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下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地像时日总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示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地，现仍在心里逗留。从前谁能原谅我的心，始终一生在心内逗留。 非常喜欢这一首歌，非常之感动的一首歌。这歌词真的写得真是好到不得了。当然是怀念，即是当日年轻的时候和父亲一起的日子，怀念父亲的一只歌。是林振强写给林子祥的一只歌，叫做追忆。有一隻歌我好鍾意嘅，不過今日呢就想邀請阿電視用女聲唱呢就更加特別。張國榮嘅呢隻歌好有民歌味嘅，所以我特別鍾意。春夏秋冬， 秋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秋風即使帶涼亦漂亮。深秋中的你填密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起坐坐探探来日冬香，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言论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恨极悠扬，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到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丝草，春 这就写给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我听他的原装的版本当然是跟我们今晚二千靓歌的不同，我们用边时自弹自唱的钢琴伴奏。但是原本呢有很多吉他很民谣的，不是张国荣最喜的歌，一定。 一定不 是。是但是呢无端端就会喜欢，为什么呢？个人的口味，还有你发掘到一些，哇，其实这首歌呢真的沧海为主，嘥晒啊，冇人知 道。 如果系啦，有啲歌咧就唔即刻咧，佢就唔会流行嘅。好坦白讲，点解佢哋会变咗二三线歌？因为佢唔系即刻流行咯。咁但系即系经已时日咧，原来越听越有味咧，就系呢啲歌嚟嘅。因为跟住呢只歌咧，就一定系我嘅唱片里边唔系流行嗰只嚟嘅。但系我系非常之珍惜呢一只歌，因为真系。咁嘅歌都可以寫得到，即係我好感激林振強。因為我老實講，我好遺憾嘅一樣嘢咧，就係林振強同我寫嘅歌唔多嘅，好少添。我覺得，因為點解咁啱咧？我嗰陣咧，就係、是、由第二間唱片公司咧跳去第三間唱片公司嘅時候咧，佢就係最即係、就是、最寫得最多嘅。咁嗰陣咧，我就停咗即係一個空隙嘅時間，咁但係好彩喺第二間嘅時候咧，我都請佢寫咗呢一首。呢一首咧雖然係唔係流行曲式噶，一聽就知道唔係流行曲嚟，係啲小品，但係一隻懷舊小品。作曲嘅咧，即係原作嘅，就係、是、亦都逝世咗嘅我哋香港樂壇嘅一位好出色嘅吉他手，叫 Joey V 啊，你有冇聽過啊？係啦，咁佢就。即系千几年啦，就离世，咁但系亦都系喺依间唱片公司咧，就做我哋嘅音乐人，请咗林振强写咗呢只叫做《五点半公寓墙》，呢啲咧先系林振强先会写得到，真系可能少年青年嘅时候追女仔，带佢去睇《五点半公寓墙》，回想起他跟我。下课赶看五点半，陈宝珠刚说代替功课与书本，戏院中黑暗中剧情虽使我不满，与他亲近我喜欢，回想起当天那旧戏院似是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越长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我去做，忘掉我在何，如在爱河，期望爱河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过，却间中一笑中。 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 就算你的年纪不可以对号入座，我都不能够，但是他讲这些情怀呢，我都会感受到，因为我都真的有去看五点半公寓场，虽然不是看陈宝珠，但是呢我就成日在电视那里半夜睡不着都看陈宝珠江船。但是真的林振强真的犀利，我想对号入座的就是我们的爹地妈咪那辈啦。咁所以呢一隻五點半公寓場咧，真係永遠都喺我心中啊！呢兩張飛咧，我諗永遠我都揸住呢個 V I P 飛嚟，多謝曬啊，林鄭強。當然啦，起碼當年嘅陳寶珠啊、江雪咧，就唔會喺嗰啲八卦新聞嗰度咧有好多負面嘅飛聞。但是有位娱乐版呢经常都是头条的了。讲起绯闻呢，有隻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绯闻中的女人梅艳芳的嘛。 请勿着迷，请勿着迷，请你步向别人。假使想找从真爱人，不要来跟我常香槟。天天多绯闻的女神，只会常使你狂伤心。愿你幼稚，我不可能纯情天真。常似惹是非与绯闻，你若来靠近，过后越悔恨。你别来质问，怎么不关心？但让你决心，愿为我最深。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如情缘至今，成为玩弄品。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若是我这笑埋弄我性感，轻轻以我手，次次诉你心。只因今晚夜我两刚巧心相近。请转头，不要来牺牲。天天都绯闻的女人，不爱人，只爱寻开心。愿你也知，我不可能纯情天真。纯自惹是非与绯闻，你若来靠近，过后如悔恨。你别来质问，怎么不关？ 真，但若你决心，愿为我最深。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如情缘至今，成为活龙品。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若是我这先埋弄我性感，轻轻以我手，痴痴诉你真。只因今晚夜我两江口心相近， 他们两个重逢了，当然很多年前日日都重逢，每一个晚上都重逢，好像我们二千靓哥再重聚，每逢星期日的晚上就重逢就好了。多谢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歌，当然今晚主角是林振强，重逢都是林振强的歌词作品。有没有什么歌都是他们两夫妇的呢？ 有啊，这首啊，干一杯。 哦、oh, ，Cheers！ 终于好 常常怀念当天，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 I miss you my friend，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名利一点，但情未变。你的声音用词仍然像你旧时，纵使隔壁长日子不敢恋意，原谅了我从未变过，像最初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一开始一开始不可再终止，来日世界到了尽时，你我到了尽时，两心也同一致，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一开始一开始不可再终止，明日你我说再会时，彼此心思心意，即使不讲都心知。How are you my friend， 终于渴望你千遍，常常怀念当天，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 I miss you my friend， 身边的我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明理一点，但情未变。你的声音用词仍然像你旧时，纵使隔壁长日子不敢恋意，原谅了我从未变过，像最初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一开始一开始不可再终止，来日世界到了尽时，你我到了尽时，两心也同一致，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一开始一开始不可再终止，明日你我说再会时，彼此心思心意，即使不讲都心知，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一开始一开始不可再终止，明日你我说再会时，痴心思想意，即使不讲都相知。 当然在林振强的歌词集里面，什么款的歌都有的，这只开心愉快的会有气氛的歌呢，就当然叫做干一杯，真系嘅，大家一齐咧系吓饮一杯嘅时候 ，cheers， salute 嘅时候咧就有呢一首啊 Lam 同埋啊叶倩文嘅歌啦，叫做《干一杯》。讲起佢两夫妇嘅歌咧，好多都系林振强嘅手笔，所以佢哋啊林子祥同林振强嘅感情都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大家在经即系研究歌词的时候啦，或者谂嘅歌嘅时候咧，甚至演绎嘅歌嘅时候咧，都会互相沟通。呢一只希望就是每一个晚上都会重逢。星期日啦，同你干一杯咧。突然无言静了下去， 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你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甜甜，我会上天堂，以淡忘从前共你渡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扇待呼唤你千堂， 将两只歌咧合二为一嘅一个作品。当然，当林郑强补上咗歌词嘅时候，就系一首永恒嘅感人歌曲。每一个晚上，今晚我哋回顾下林郑强嘅作品歌词。佢当然咧由出到第一首《眉头不再猛皱》之后，就写咗好多好多好多我哋都好熟悉嘅歌。头先讲过啦，就话有一啲咧未必一定系排行榜嘅 number one， 但系非常之精彩。所以后来跟住呢只歌咧，就好多好多嘅唱片发烧友嘅歌手咧，就去重新灌录。我相信都有十次八次闲闲地。当年我哋电台嘅一位同事阿蔡玲玲嘅歌写得真好。叫做细水长流，你一定记得嘅。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 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会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留。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干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不留。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人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现能去爱？你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用会结合我，胜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愿山也踏破，怎办法又留下？你那暗涌月再叫唤我，唤我入来，怎可不奔向你？情事雷霆来时，他都长留，似怀着某种意志。这是过山的河水，他奔前流流流，始终坚持，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天空情事旅停来时，他都长留。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干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驰。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人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用会结合我，胜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愿山也踏破，寻办法流流向你。似每凝望你，便仿佛像河看海。你那暗涌月再叫唤我，唤我入来。若有天要被分开，我愿山也踏破，寻办法又留下你。你会否等我吗？你可知每凝望像河看海，你那暗涌如在叫唤我，唤我入来，怎可不奔向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春井报第一节新闻。有五间补习中心的侨英教育宣布结业，教育局表示没收到相关学校结束营办的通知。翻查网页，五间中心分别位于康怡、柴湾、筲箕湾、何文田和小西关。教育局回复查询说，根据记录，何文田广场并没有名为侨英教育的注册学校。发言人强调，相关关注有关情况，如果发现有学校涉嫌违反教育条例，会按机制适切处理。劳工处就表示，受影响员工可联系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积金局就话高度重视其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的情况。接连发生旧楼石屎剥落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已经识别大约1000堂楼宇，并且会进场维修，其后再向业主收取费用。有项目已经开展或者需时以月计完成。至於逾期未遵辦強制驗樓通知的樓宇中，凌漢豪說大約1800棟樓宇已經委任檢驗人員，屋宇署會敦促有關業主盡快開展工程，如果沒有進展，署方今年底或者會考慮提出檢控。有關注葵青區劏房的組織調查指出，7月份當區受訪劏房的室內平均最高氣溫達到35度，高於天文台期內的全港平均最高氣溫32.9度。葵涌劏房街坊会在本月3号至23号向20个葵青区不适切居所住户派发同款温度计，让他们每日记录温度和湿度。当中有8户居住在一般劏房，7户在平台劏房，另外有3户属于天台屋。结果发现有受访街坊在上周大暑前录得室内最高气温 39.3 度，另外普遍属于僭建以铁皮铺盖的平台劏房和天台屋，平均錄得的温度較一般劏房高 1.6 度。組織建議當局透過關愛基金提供時限性的酷熱天氣津貼，並且在市區興建更多簡約公屋，讓不適切居所住戶入住。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預計到明日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及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區將持續有強降雨。北京房山区暴雨，周口店北下子村降雨超过200毫米，沟道涨水明显，发生山洪，没造成伤亡。村内62户84人全部转移安置。由昨晚8点至今日下午5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接近90毫米，城区平均超过100毫米。在京津冀区域，从昨日早上9点至今日下午5点，邢台市梁家庄降雨最大，超过740毫米。受降雨影响，京广线部分区段临时封闭，部分列车延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在射箭男子复合弓团体决赛，国家队击败法国队夺冠，队员包括杜美瑜、陈岩松和黄世坤。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和港队的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他们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 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你记得吗？太阳计划除了鼓励青年追梦，亦有好多歌手献出第一次合作，好似冯允谦咁，带大家翻到2015年嘅暑期。 要用每分至诚换着真友情。 冯允谦首次创作太阳计划主题曲，联同张敬轩合唱嘅 Color Your Life， 有冇勾起你嘅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我是电信工程 创意组的 监制， 我是播报主持， 香港电台介绍你先。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虚拟布景设计师，我叫张健，专长是制作虚拟实景 VR 同埋扩增实景 AR。虚拟布景的好处就是可以制作现实中做不到的场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埋可以在细小的录影厂入面呈现出巨大甚至超现实的空间，缩短换景时间，素材仲可以多次重用，呈现出你的天马行空的创意。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得闲嘅倦啊，当然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主角林振强嘅歌词作品。如果你觉得有啲疲倦咧，都系嗰种。其实我哋仲有一半嘅2000靓歌在重聚，或者咁啦，攰攰地一路听住，一路休息，一路入睡都好噶。揸车嘅除外吓，停咗个车先至好倦啊，唔好咁快疲倦住。当然啦，林振强嘅作品多到不得了，有旧嘅，有经典嘅，亦都有啲新新地。对我嚟讲啫，其实一啲都唔新，亦都唔系太近嘅地方，远嘅地方你都会记得噶。嗰个地方咧就喺 Calcutta 加尔各答，有冇去过？喺印度，加尔各答有位天使 她的名字叫做德兰修女。 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她穿梭秋又中的废堆，地上病痛者也抱进手里，不舍弃那天他不过廿岁。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踏遍坑洞救佢，把被这世界准望我与被弃者都看顾，纵使艰辛不会后退。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搞着暗灰处也有光线，每件快要逝世者他心碎，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芳心，说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真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打遍天边海角，不论碰上了是谁，若有责有需都看顾，这天他不止八十岁，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最暗灰处也有光线，每件快要逝世者他心碎，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芳心，说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交出一切芳心，说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永没变。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芳心，说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芳心，说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我在痴望他照片，看见万千豪情的风采。 加尔各答的天使。 好啦，咁如果你唱完呢个加尔各答的天使嘅德兰修女啦，呢啲叙事式嘅传记式嘅，有一只歌咧就好有社会意义嘅，就系喺个1984年嘅时候咧，就禁毒，好似叫禁毒常务委员会啊，即系就写咗只歌，就请阿顾家辉咧就写咗只歌，亦都邀请林振强作词嘅。咁就係一隻反吸毒嘅歌啦，好有意義。咁我哋以前電台就84年嘅時候就不斷咁去介紹啦，不斷去播咧，亦都搞咗好多即係 event 啦，有啲聚會啊，有啲演唱啊。咁當年主唱呢隻歌咧就係 Danny 陳百強。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走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尽，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到，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提步我去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定能择到。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星射到，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与风闯又长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人疲倦也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定能择到，我定能择到。 这歌当然叫做择星，希望你都可以跳高，攞到你心中嗰颗幸运星，或者当年嘅呢一首禁毒歌冲出难关啊，俾一啲初头真系唔知道啊，点解会误堕尘网啊？咁但系呢只歌咧就 林鄭強俾咗我哋一啲鼓勵，俾咗一啲好嘅出路，等阿陳百強一唱日出光滿天嘅時候，就衝出呢一間旅店。一首禁毒歌叫做《摘星》，有隻李克勤嘅歌喎。即係其實啊，林鄭強咧就喺佢寫詞嘅年代咧，就唔係淨係三大填詞人啊，黃沾、盧國沾、鄭國江時代，佢就再後少少。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佢又跨咗去後邊咧，所以變咗亦都有啲張學友啊、等等，李克勤都有。咁所以 劉德華 又有，差唔多大部分嘅歌手都會揾佢寫過，所以佢係因為嗰陣咧就嗰三大填詞人已經唔係點寫歌詞啦，咁就由佢哋稍新一代咧去接班。李克勤呢只歌咧叫做《沒有你，贏了世界又如何》啦，俾你贏埋啦，邊時？ 尘世充满竞争，光阴似赶路人，谁人亦全力想，只想胜于别人。朋友当你余生无愧了，不必计苦或贫，唯有好友的心，方可没走旅行。无论在何地里，有着同样声音。如我不觉孤单，全靠你吩咐预感。你得得失失不必追究，得你愿跟我做朋友，就似是得天独厚。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赢了世界，输走好友，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得你愿跟我做朋友，就算没有仍足够。我只想跟你可到永有，赢了世界，输走好友，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无论在何地里，有着同样声音。如我不觉孤单，全靠你吩咐预感。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得你愿跟我做朋友，就似是得天独厚。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赢了世界，输走好友，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得你愿跟我做朋友，就算没有仍足够。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赢了世界，输走好友，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来到世界得到好友，天空海阔全部已拥有。 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就是比较少唱啲、少听啲嘅歌嗬，都系林振强。诶，我冇数到啊，林振强写咗几多只歌，不过啲多数咧都系唔同嘅风格，同埋好精彩嘅。因为佢头先讲过啦，佢系一个即系一生都系做创作嘅人为主啊。咁佢除咗喺广告公司嗰度做创作总监啦，自己又写稿啦。寫文章啦，同埋咧畫漫畫，你知唔知？佢長期咧就喺一個周刊嗰度咧，佢嗰個叫洋葱頭，好得意嘅，即係好簡單嘅一啲漫畫嘅線條，咁就即係四格漫畫嚟嘅。 咁啊， 即系老夫子嗰类系嘛？ 又冇咁系嗰类，就系即系喺一格格漫画，但系佢嗰啲系即系冇咁即系嗰啲笔触冇咁复杂嘅。啊，即系冇咁写实嘅，但系即系好似差唔多，你话嗰啲Supi 啊嗰啲咁样嘅，啊简简单单，即系本地创作系就林振强，就叫洋葱头啊嘛。咁所以佢一生咧都好中意做创作，我相信喺歌词上边咧，佢真系得天独厚啊！哇，好多嘅意念咧都喺佢嘅歌词，同埋佢冲破咗以前一啲写词嘅规范用字啊，同埋嗰啲意念咧好特别。咁有时佢都系一个性情中人啦，唔使讲。咁所以我跟住唱呢只歌咧，就系情歌嚟嘅，就同头先你嗰只歌一样啦，好多情歌。呢只情歌咧就系、是。记唔记得嗰次阿 Jim 啦，柳仲贤啦，咪上嚟我哋嘅节目嘅，咁佢写咗好几只歌嘅，好出名嘅，譬如话王菲嘅《红豆》啊，咁作曲方面咧，佢有《单车》啊嗰啲咁样，咁《单车》就黄伟文写歌词嘅，咁但系呢一只《天下无双》咧，又系阿柳仲贤作曲，由林振强填词嘅一首情歌《天下无双》。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暖和倦，无从更换却堪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屑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恋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一世庆祝整个地球上，亦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 方有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争跳动，在那方我心安静，如像另有生命，没再恐失去或怕找不到，蓝色小马可带路，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今天再共相对。 先咧就系叶振棠嘅一首《梦之洞》，当然亦都系今日嘅主角林振强嘅歌词。咁其实《梦之洞》咧就系属于林振强嘅怀念三部曲，唔系怀念佢，系佢写系怀念佢妹妹，系细细嘅妹妹嘅三首歌。咁啊，首先咧就喺81年嘅时候咧就写咗《笛子姑娘》。当然都是叶振棠主唱，跟住咧就喺82年咧就《梦之洞》，都系阿 Johnny。最后喺83年咧写咗一首《月亮神》，就系由罗迪作曲，第三部曲都系怀念他方嘅妹妹，希望佢大月来赴约。 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与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自破晓方会远走开。每当月圆便见他与影一双，散发住是明月又天上，独自对轻轻击掌，似飞雪丝之掌，这怨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挡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 越易是我爱，越易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挡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因他说这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 林振强写俾佢妹妹嘅三部曲《梦之洞》、《笛子姑娘》同埋头先呢首《月亮神》。 这首是林忆莲的歌曲，假如让你吻下去， 或是怕再告吹，再不敢因你心碎，也许生活惯了孤单，忘掉其实这叫空虚，夜幕渗满雨水，仍然想把你远转相距，却似推不掉乱乱的嘴，你抱紧孤独身躯，如让你吻下去，吻下去，人生可否变做漫长浪漫程序？或情是一曲短得太短，插曲是缘后更空虚。其实恨醉下去，醉下去，人生清醒眼泪，令人倦，令人累。但如又真的交出整个心，会否只换到唏嘘？是这晚太早，不应跟你拥抱，却也许不是太早，其实是人我已虚度，但愿你对我好，我真心不要草草，也许今夜我只好伴最终甘愿到一步，是缘后更空虚。其实恨醉下去，醉下去，人生清醒眼泪，令人倦，令人累。但如又真的交出整个心，会否只换到唏嘘？如让你吻下去，吻下去，人生可否变做漫长浪漫程序？或情是一曲短得太短，插曲明天会更空虚。其实盼醉下去，醉下去，人生清醒眼泪，令人倦，令人 人类，但如又真的交出整个身，会否只换到唏嘘？但愿你对我好，我真心不要早走，也许今夜我只好伴最终甘愿到一步。 先是头先嗰只歌系。 假如让你吻下去系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啦。 当然啦，今日我哋主角林振强嘅歌词。呢一只好 moody 嘅，当夏天嘅时候，如今身边暖夏，但系个心就好似去咗秋天一样咁灰。系我至中意嘅其中一首。当年林振强写俾郭小林，曾经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充实我所思。阳光中无枯枝，何解我心中有秋意。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 秋意，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冲杀我所思。 声与秘吻歌舞未停，飘荡你终未静。铃声他不懂得爱明，从未明白你走的决定，声是暖，人凉冰。最动听细说你我往日情，他敲出依稀背影所讲的都涉及你，这串铃如像心声，眼神所愿他暂停，用从前无声逝去了结了往日事情，但旧事尽封藏你夜绵绵铃声像我想的心不想可以吗？仿佛需不飘可以吗？不哭可以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听日公布的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幅度可能较第一季稍为放缓，但整体经济仍然处于改善的轨道上。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港经济正逐步改善，本地消費和訪港旅遊業是今年以來推動經濟復甦的主要動力。他指出，拉動本港經濟增長的三頭馬車當中，私人消費在第二季仍然是支撐增長的主要環節，但貨物出口在外圍環境持續疲弱下仍然面對相當嚴峻的壓力，同時本地固定投資在第二季預料會略為回軟。他認為本港需要更具特色和創意的市場營銷策略和活動，中長期而言對香港的發展充滿信心。有五間補習中心的喬英教育宣布全線結業，有在家長成立的苦主群組有人報稱損失38,000多元學費，亦都有導師說被拖欠超過70,000元薪金。有家長就說，中心近月不斷轉換導師，但職員對家長查詢一問三不知。教育局說沒有收到相關學校結束營辦的通知，如果發現有學校涉嫌違反教育條例，會按機制適當處理。警方接獲兩宗相關報案，消委會暫時接獲一宗投訴，勞工處、積金局都關注事件。海關就表示已經接獲119宗相關舉報，已經安排專隊跟進。12歲男童今個月21日被遺棄的案件，消息指 佢居住喺江西嘅37岁母亲，寻日乘坐高铁抵港之后，被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将会被起诉，听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案发之后，警方联络到男童嘅妈妈，得知佢系内地游客，男童本身就持有香港身份证，为求男童在香港得到较优良教育，因此遗弃儿子在广华医院，其后折返内地。这个妈妈早前向警方表示愿意返回香港，直至取得签证，在昨晚乘坐高铁来港，她在抵港之后被捕。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政党集会现场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40人死亡，130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爆炸针对伊斯兰研接会法卢尔派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集会，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安全部队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暂时没有组织宣称发动袭击。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剑击锦标赛，由张家朗、蔡俊彦、杨子嘉和梁千羽组成的香港男子花剑队取得团体赛铜牌，是港队在世锦赛历来最好成绩。四人在八强赛事以45-40淘汰东道主意大利，虽然四强以35-45不敌日本，但在铜牌战迎战美国队，就以45-31胜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由张家朗、蔡俊彦、杨子嘉和梁千羽组成的香港男子花剑队，在世界剑击锦标赛取得团体赛铜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你可不可以入股我们公司？都是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做的。讲真那句，在这班人当中，我始终都是偏心你的，你信不信啊？ 我信啦，但是讲到入股不是几适合喎。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过去一年，本届政府团队以结果为目标，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打开新篇章，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做实事，团结各界，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全面通关，稳步复常，在国际舞台再展光芒，落实爱国者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拼经济，拓土地，积极增强发展动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大力招商引才，为民生切实解决住屋、环境、交通等问题，支援培育青年，香港会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香港国际城市地位，稳步向前，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八月六号，香港文化中心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 都是林振强的歌词，千千阙歌陈慧娴主唱。今晚呢，虽然没有一千首，但是林振强可能都会作了成千首精彩的作品。今晚的主角就是他，林振强。所有的歌都是他的歌词，所播的歌都是他的歌词作品。有一首歌我一听到已经第一次听到已经唉好入心。啊、竟然呢就将呢一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民歌，一隻好少人识嘅 Unicorn Song 改到咁精彩。有阿 CC 啦，有刘天兰啦，同埋林子祥嘅当年三个人生嘅阶段。三人行。 童年时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嘛为何我这样失常，以旁人仍痴痴话我现已太深近视，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象而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交思量，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交思量。 水般早已十八与星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来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难静听我心内事，但我已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够思量，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思量。 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深更思，难以练成能往心内奔驰。以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漫长漫长的人生路上，有童年时，有少年时，亦都有一个傻头小子的成年时。三合一的三人行，多谢阿 Vince 扮演两代的童星同埋少年。当然是林振强的歌词啦。以前咧呢只英文歌的原装咧叫做 Unicorn Song， 或者童话故事的民谣。Unicorn 即是那些白马咧，个头有只角嗰啲咧，咁咪梗系童话里边世界嘅个角色。突然间谂起林振强有一首填词嘅作品咧，就叫做《没有童话时》，张学友啊， 系啊，张学友嘅，都系改编英文歌啊。 系啊，如果冇咗童话会点咧？嗬？小朋友太老直了，一定要听童话的。 从前上天空一亮，装起上和飞天舞步，穿梭银河，亦曾上主不夸张爱好，曾不知道什么。从前上仙境梦地，仙子腾云，小子屠龙，魔将神奇，但全数梦想早满身阴气，为此终你是真，仍深深相信。 之中咧，呢只就少听到，好听啊！ 没有童话时，张学友的歌当然是林振强的歌词。有首歌呢，就以前我听国语的，国语的时候呢，就是黄莺莺啊，唱的叫做《哭砂》。不过来到香港的叶倩文呢，就请林振强改了变成这一首《秋去秋来》。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好有着凉，请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到倦透。旁人常问为何事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缘如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等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仍别撇嘴，如完成凄美的程序，秋来也秋去，我自秋空去，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秋天去了很快又回来，因为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复一年，一年而已，好像有365日不过，其实很快就会重复，好像今天的二千零歌再重聚，又到尾声。秋天会不会有秋季的季候风呢？今天很多谢我两位拍档一起合力，我们追唱翻林振强的作品。 有一个人曾让我倾诉，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生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面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活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

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路地路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